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德芬。在我们小时空修心课里面，唤醒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准备要开始做疗愈的阶段了。在这里想跟大家先大致的把我们唤醒阶段所谈到的东西稍微归纳整理一下，让我们能够整理反思，然后再继续展开新的课程。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说，在唤醒的阶段我们谈到了关于各种不同模式的问题，就是从小到大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不同的问题，但是几乎都会有一个轨迹可以追寻，那就是我们会有同样的一种情绪习惯。这种情绪习惯我可以把它归类为几大类，那就是我不够好，我没有价值，我不值得，我是坏的，我是有罪的，所以我会感受到自责、愧疚、自己不够好的这种痛苦，或者是感觉不被尊重、不被公平的对待、不被爱、被抛弃等等这些情绪，它们都会形成一种习惯。比方说，当我们遇到事情就会生气的这种神经回路，会不断的因为我们采用这种方式去应对生命中的问题而被加强。所以我在唤醒阶段跟大家介绍了《情绪自控力》这本书，讲到了情绪是一种习惯，而既然你能够养成一个有负面情绪的坏习惯，你一定也可以把这个坏习惯给去除了。我们人生的模式就是因应我们习惯的这种情绪而产生的。比方说，我感觉到老是不受尊重，我就会不自觉地创造老是不被别人尊重的模式。我也说过，这种模式形成了之后，你就会在生命当中以三种方式把它真实地体现创造出来。第一种就是不自觉地吸引不尊重你的人来到你生命中，因为你携带着这种模式的能量，就是不被尊重的能量，或是不被公平对待的能量，那么你就自然会吸引不尊重你或是不公平对待你的人事物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我们怎么样去创造我们的生命情境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模式，我们可能会把身边的人事物都诠释成我们想要的模式，因而产生我们习惯的情绪。比方说，别人做一件事情其实是无心的，或者是他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和背景的，可是我们会不由分说的认为这个人这么做就是不尊重我。我们还会找到证据来证实自己这种不被尊重的痛苦和气愤的感受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别人的行为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诠释出来，这就是第二种办法，根据我们的模式来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第三种方式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因为我们老觉得别人会不尊重我们，老带着这种能量，就会让对方也不自觉地以一种不尊重的方式来对待你。其实我就碰过这样的例子，有些人在你面前，你会觉得他真的卑微到好像你对他尊重都是羞辱他似的，你就必须要对他表现出不尊重的样子才能迎合他的需求。所以这样的人也真的是挺可怜的。不管是谁，在生命当中多多少少都带着生命早期延续下来的模式以及情绪的习惯，所以在唤醒的阶段，我就不断地带大家去看到这些。而我自己单身以来，发现这一年多的成长比我过去10年都来得大。我不断地看到自己很多的模式，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我必须要很努力地付出才能获得别人的喜爱和尊重。这个模式真是严重地困扰了我的生命，因为当我的资源很丰富，能量又很大，却付出过多的时候， 就让我在很多关系上面造成了付出和给予不平衡的状况，因此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疗愈阶段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这个唤醒阶段把自己的各种人生模式以及你情绪的习惯找出来呢？要想这么做，一定要下定决心脱离受害者的身份，而且非常诚实地带着勇气去看自己生命当中跟所有关系户的每一个冲突，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困难、烦恼、困境其实都是由于我们的模式和情绪习惯造成的。今天在静坐中，就请大家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陪伴自己一会儿，再一次看看自己的模式，寻找自己情绪的习惯吧。 Thank you.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